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In fact， 我哋今天所讲嘅摩登咧，摩登其实上海话嚟嘅。摩登是上海話，但摩登這個字 obviously 就是 modern， modern 啦， 係啊。modern 呢個字咧，就其實是 art nouveau， 不過在西班牙是叫做 modern， 係。 咁而喺蘇聯都是叫 modern， 咁點解我就一時間醒唔起 modern 呢個字？ 係 啦，但係就係 art nouveau 呢個 style 咧，係我哋覺得是我哋 define 做摩登的起源。因為點解咧？佢係第一次建築咧，除了只是建築之外咧，佢連家具、家私、室內設計、graphic design、所有嘅嘢係一系列全部一次過同一個 style 咁推出嚟。咁你再早前嗰啲希臘嘅嘢就係希臘係建築啫，佢唔會影響到你 係個家私 裝修啊、家私啊嗰啲咁啊。但係就係 Art Nouveau 就唔同。咁同埋 Art Nouveau 就係同之前布薩有個好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唔單止係視覺上睇落佢想靚，而係佢好 sensual 啊，好感覺嘅。即係佢唔係單係用對眼去睇啦，就開始啲人覺得我除咗對眼睇覺得靚之外，我仲要感覺到嗰件嘢有種氣質，係有一種線條美，有種好 sensual 嘅感覺。 而嗰個階段就係講緊1900年到啦，即係 九世紀末， 就係啱啱頭先講 Bosa 之後發生嘅事。咁 Bosa 就係1880年至到1900年之前，所以那個階段是我上一次有提過有一個小階段就叫 Art Deco 啦， 是 在美國的啦， 你說就是帝國大廈啦， 這個都是 Modern Architecture 的裡面一個即是裡面一個環節啦。 Art Nouveau 大家最有印象就是巴黎的地鐵站啦，就是巴黎地鐵站就是一條 好像 樹枝咁樣，好 organic 嘅，好有機咁樣，然之後咧就一個鐵嘅罩身出嚟，有啲玻璃屏風，一個玻璃 canopy 咁啦。咁其實呢樣嘢嘅發生咧，亦都係同technology 有關嘅。係嗰陣時就開始響維多利亞時代之後嘅後期咧，就嗰個鐵啊。Wound iron 的技術就開始去到一個地步咧，係我哋啲嘢可以喺度鏈到好細、好溜、好幼， 佢都承得起。 係啦 ，cantilever 又好長， 佢可以圓挑出嚟又拋出嚟好長， 又 可以托到一塊玻璃就做咗個雨棚就好 lightweight 咁。即係呢啲嘢係在之前嘅階段係冇可能做到嘅，因為未有呢個 technology。係咁呢個係一樣啦。咁佢同一時間佢響維也納有個叫 succession 嘅 Otto Wagner 有一班人啊，專係做呢啲嘢啦。同一時間響比利時又有啦 ，Hotter 你記得噶啦，做專係做 interior design。讀 interior design 嘅人冇人唔識佢，佢係整嗰啲家具係嗰啲即係收曬彎角啊，好似整到好似棵樹咁。嗰種 style 咧係由嗰陣時 有一個好出名嘅建築師咧，就係、是、嗰個階段咧，就係Gaudi 啦。Gaudi 下。好像下個月在香港都有個展覽，他在 Times Square 那邊，他那個就是即係一個好代表性嘅喺 Art Nouveau Modern Architecture 的一個 喺巴塞羅那， 係啦，巴塞羅那，我上次都 係啊，我睇過。 咁佢啦嚇，咁而喺美國嘅就係Frank Lloyd Wright 啦，係嘛？ 早期 啦嚇，仲有邊位啊？ Macintosh 在 Glasgow 在蘇格蘭Macintosh。 但剛才 Freddy 你說什麼即是這個Bow Art之後咁樣咧，就有兩個流派出咗嚟啊嘛。 嗱，呢個第一個流派 係啦，咁第二個咧， 第二個流派咧就完全與別不同喎，就完全係真係石頭爆出嚟嘅。佢就係響北歐，響芬蘭，就係Aspen。Gunnar Asplund 做的，咁同埋後來佢芬蘭一路北歐咧，有一班好特別嘅職師。咁可能佢係因為天氣嘅關係，或者環境話，你知北歐嘅一年得個四個月有即係有温暖嘅。咁佢就係好實用主義。 咁佢實用主義咧就係、是，如果你睇翻再早前嗰啲布薩或者係古典嘅建築咧，佢因為佢個視覺上嘅構圖，佢要整到嗰件嘢係好似個結婚蛋糕咁。 嗯， 但係你再睇翻個平面圖咧，佢係咁讓啲房落去，讓到呢度嗰度咁，總之讓到 讓豆腐咁， 讓到佢係做到嗰嚿嘢出嚟。 係 咁，但係就唔係好好用嘅。 嗯， 同埋咧，佢又有啲唔知咩位做咗出嚟，就夾硬整個螺旋樓梯啊，呢度又整個窗，又整個小嘅位喺度，擠張台喺度，唔知做乜啊咁樣。咁 Grüner Esplan 呢班即師，北歐嘅即師咧，佢係第一次咧就係話。不如我哋睇睇個平面圖，分翻開嗰個平面圖嗰個功能分區。 係 功能分區呢個概念咧，就由嗰陣時開始嚟啦，就開始邊啲係 front of house， 邊啲係 back of house， 邊啲係左邊係點，右邊係點，然之後個 plan 係對稱分開咗，但係咧嗰啲房咧係可以 surface 到係用得到 嘅。係 咁而因為呢個功能分區咧，就令至到佢個。佢個立體咧、就唔可以好似之前咁，你中意擠蛋糕整啲忌廉就忌廉咧。於是乎佢個立體咧係會某程度上係笨啲或者係硬骨骨啲，但係佢係一個 honest expression of 佢裏邊嘅function。 係即係某程度上佢係功能先決嘅。 係啦，咁所以呢個 honesty。覺得呢一個平面同個立體要有一個 honesty 呢個概念咧，就喺嗰度嚟啦。咁我諗可以啊 ，Alvin 再講講，除咗 Grüner Esplan 之外，我哋跟住一路落去仲有啲 你講緊都係 modern architecture。modern architecture 我諗仲有幾位建築師好有代表性㗎啦，即係、我諗即係講太多 style 嘅嘢，可能好難跟得貼。譬如係講緊呢個嗰個係 postmodernism 咯，即係我諗緊係 Miss Van der Rohe 嗰集。 嗰個係跳咗落去嘅。嗱、我哋 你補充 好啊。嗱，嗰兩個唔同情況發展咗咁樣嘅 style 啦，我姑且叫、都其實不約而同咁 challenge。即係挑戰嘅之前布薩嗰種教學模式，就係嗰種對美學嗰個定義嗰種，因為布薩係頭先講過啦，係師傅帶住一班徒弟嘛。 其實咧嗰個咧，我都想提一提，會唔會同我哋之後讀 architecture school 嗰個模式咧有咩關係咧？ 有啊有啊有啊有影響啊，但係就唔係布薩，而係你係因為呢兩班人去 challenge 個布薩呢個傳統。布薩係好 authoritarian 嘅，我話乜就乜啊，我話靚就靚啦，我覺得呢個就好就好啦咁。但係咧呢兩班人一班咧就話唔係，應該功能要有一個反應，要有 honesty。另一班人話：喂，我唔係淨係靠對眼嘅，我係靠個心靈、靠個腦去感應嘅感覺。於是乎咧，去到大概1920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咧，呢件事就積聚咗去到德國，就爆咗呢一個 Bauhaus。 呢、這個我哋 上次 Alvin 有提過， 上次 Alvin 提過。咁Bauhaus係點嚟嘅咧？就係、 一班好有 passion 嘅建築師，覺得。之前啲嘢都係唔好妥 或者我講多少少咧，就係、你大家熟悉歷史都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基本上德國係 散曬， 係散曬啦，就孭曬所有嘅罪名啦， 債啦， 賠曬所有嘅 債先緊要啊！ 咁而其實當時嘅德國人咧，覺得成個社會係散曬嘅，咁德國嘅一班 intellectuals 一班知識分子咧，就覺得。我哋要改變呢樣嘢，咁改變呢樣嘢，佢除咗 去政治上去改變嘅時候咧，佢覺得喺文化藝術嘅領域上面咧，都應該有多啲人民自主啊，或者自由啊咁樣嘅態度，就引發咗呢一個一班人喺當時一個地方叫 Dassel。咁 Dassel 就開咗一間學校，嗰間學校叫 Bauhaus。Bauhaus 咧就有啲似我哋今天嘅 Poly 嘅 School of Design 咁。佢係一個 School of Design， 就乜嘢 design 都有嘅。佢唔係淨係建築，但係建築係佢嘅主菜，係啦。佢係建築之外咧，佢仲有graphic design 同 photography 啦，有個好出名嘅 Hungarian 叫做 Mohorgi Nagy。 就在那裡教graphic design 的、有班蘇聯人又去了那裡啦、Lissitsky、Kandinsky 教畫畫啦、包括很多不同的範疇、電影又有的、電影那時候我們講的是看影畫戲的在之前，但他真的將電影提升到變成一個藝術層次，就是他們這 班。哇，你一講電影我當然立刻想到當時那個大都會啦、Fritz Lang 那個、哇，入面那些建築當時都是歎為觀止的，以當時的人看上來、 但其實你看回今天有很多是真的我們今天的城市的天橋在那裡飛來飛去、 就是這樣，真的好東西當時、哇，真的有前瞻性啊，是吧， 咁啊，当呢个包豪斯呢班人响个校长就係 Walter Gropius 啦，佢本身係个建筑师，咁佢呢个校长带领住呢班人嘅时候呢，就制造咗一个空间俾呢一班学生同老师喺埋一齐，就是當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1930年代，其實他都很 short lived， 他得十幾年歷史、因為跟著打仗就散曬，但是在那十幾年是真的德國的政這個文化和藝術上的黃金時期、因為整個歐洲最厲害的人都在那裡、而剛才說話、他、承繼了之前北歐那班職師和、Art Nouveau 的傳統之後呢、他就有一種取態，對建築有一種取態，就是說我要 be honest、我對建築我是相信科技可以改善人類的生活、所以他是很擁抱科技、當時呢講緊的是鐵鋼的建築、鋼材的建築 alloy、steel、aluminium、其他的東西，咁然之後咧就佢係好擁抱鋼筋混凝土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咧就同之前嗰啲用石嚟到做咧就又開始有一個脱離，佢就唔再局限於材料嘅 size 啦。咁你揼板落石屎嘅話，你中意乜嘢 shape 乜嘢 size 咩樣都得啦。咁而喺其中一個佢哋嗰度嘅教師咧，就係 Miss Van der Rohe， 就係你頭先講嗰個。Miss Van der Rohe 係邊位咧？咁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不過佢有句金句就係叫做 Less is more，就係佢嚟嘅。 我真係唔知喎，呢句説話梗係聽過啦，係嘛？但係哦， 佢仲有一句嘅，不過呢句又唔係好多人講嘅，就話design 咧就係 from head to toe， 我係 the same language。 哦，由頭到腳 嚇，用、same language 嚇、啊。不過或者 佢好似仲有一句，好似係 God is in the detail 嚇、啊。哦，我仲以為係魔鬼細節度嚇、啊。哦，都係一樣嘅，上帝同魔鬼都喺個細節度、啊。 或者仲有兩分鐘啦 ，Freddy， 你不如你補充一下，因為上一次阿財哥就問我何謂包豪斯 style 嚇、 啊。其實包豪斯係一個態度，係一個。是一個態度，是它以功能為主、form follow function、它的建築是很 honest、它是 很坦誠、將它背後的空間呢反映了在建築的外表那裡、你在外面看的建築呢你就知道它其實背後是一個怎樣的空間、還有它我剛才說它是很絕對的擁抱先進的科技，有的當時的新科技建築的物料的科技，它是盡量去利用，還有它是破除所有之前那些用視覺來到govern一個建築靚不靚、什麼叫靚呢？有用的空間就是靚，好用的空間就是靚、什麼叫做、比例呢？它就之前我們上次 Alvin 都講的黃金比例，在古代的建築，在古典的建築就有很多黃金比例，他就破除了這件事、但他都 有黃金比例，但是他是除了黃金比例之外，他用了很多、其他一些、 human scale、 human scale 和我們叫 tectonics、是一些構件 的處理方法、 可不可以這樣說，某程度上呢、就是、我們都聽人說應該是 form follows function 樣是吧，即其實是功能來去決定它的形式嘛、所以他這裡來說呢，第一就好像這樣說，就破除以前有很多條條框框或者教條啦，係嘛？咁佢擁抱科技啦，咁好明顯都係一定係強調創新㗎啦。因為你今日嘅科技做到嘅，但係聽日嘅科技可能仲做到一啲今日做唔到嘅嘢㗎嘛，係嘛？咁呢個就包豪斯背後個精神啦。 係，好最大嘅精神。 嗱，咁我哋或者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咧再繼續呢個探討建築嘅發展啦。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 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 点知有个我 feel 到个 PayPay 人用两只手指搣我， 我都系俾个 PayPay 啊！ 佢系大波士啊，喂！ 你嗰啲人叫做咩啊？ 黄文咯。 跟那一个早晨大吃，快乐发财。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卡、Coffee 吴潮出。